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送走了众人，弟子园在书房内挑灯翻看各地送来的密报。洛明熙神色凝重，沉默半晌才道： 子园，按照我们原先的部署，还不到启用他们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将计划提前？ 弟子园早在六年前就亲赴各地寻找各式人才，并助他们进入朝堂，并不是所有人都如钱广进一般受过帝家救命之恩。或许有些人只见过几面，但几乎所有入朝者都曾在嘉宁帝的酷吏下遭受过不幸。这一份力量是弟子园亲手培育出来的隐藏势力。按照他们原先的想法，应该再等上三五年，让这些人蚕食朝野，取代各部侍郎尚书，到那时再图大事。弟子园翻看密报的手顿住，神色倏地沉下来，扬声吩咐： 长青，把门关上。 是。 洛明熙和苑琴都听出了弟子园声音中的冷意，疑惑地朝他看去。弟子园从袖中抽出一封书信，递到洛明熙面前。 这是我在去冥王的喜宴前，在归元阁寻到的。 子园，若如这上面所说，当年那封送到帝北城的密旨， 是嘉宁帝所写。不愧是做了十几年皇帝的人，是我小觑了他。 苑琴听得一惊，急忙拿过洛明熙手上的书信瞧了一遍，脸色也凝重起来。书房内一时有些沉默，他们殚精竭虑十来年，却在帝家冤案上翻了个大跟头，没人料到结果竟是所有人都走进了嘉宁帝精心布好的局里。 子园，那封密信 在仁德殿外被太后拿走了，惠德太后甘心赴死，为嘉宁帝担上所有的罪名，那封信是唯一的证据，自然也被他毁了。如今帝家之事在天下人心中已有定案，嘉宁帝恩罚并重，得了百姓拥护，若帝家重提此事，只会落得个邪院逼迫的名声。 那我们就不能动他半分？ 当然不是，只不过是不能用帝家之事来治罪于他罢了。我今日在归元阁寻出这封信笺，就是我为何将计划提前的原因。明熙，如果当年构陷帝家的是嘉宁帝，我们根本来不及一步步蚕食朝廷，在这之前就会被嘉宁帝连根拔起，连当年顾祖母留在朝中的老臣也不会落得个好下场。 洛明熙神情一凛，暗暗点头。除了这些由弟子园一手培养出来的年轻一派，帝家最大的底牌其实是二十年前大靖历朝时帝圣天安插在朝中忠心于帝家的老臣子。这些人在十六年前帝家倾颓后被嘉宁帝清扫大半，但仍有些人躲过了那次劫难，之后位列内阁者有，封爵拜侯者也有。弟子园从帝家主手中接过这份力量后，从来没有联系过其中任何一人，因为他们明白帝圣天交给他们的人绝对可信，这些人是帝家重掌山河的鼎足之力。 你是想要我们先动？ 嘉宁帝刚愎自用，这一次他将我们耍得团团转也是件好事。对他这种生性多疑的人而言，只要我们一动，朝堂必然会大乱。你准备一下，待左相事了后，我们一起去拜访几位老大人。 洛明熙眉毛一挑，颔首朝一旁立着的苑琴看去。 苑琴，那两处宅子查得如何了？可寻到当年修葺宅邸的匠人？ 还没有，时间太紧，我只查出这些人在为相府修建完宅邸后就在京城消失了。 小姐，有人秘密送了一张字条入府。 红，拿进来。 长青推开门，将字条放到桌前，又退了出去。弟子园展开纸条，微微一怔，眯起了眼。 半晌，他将纸条交到苑琴手中。 散出去，让整个京城在一夜之内都知道这个消息。 苑琴接过纸条扫了一眼，神色大震，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金藏近郊。他点头利落，转身走了出去。洛明熙也看到了上面的内容，神色复杂。 子渊，这是寒夜的字迹，他查出来的消息应该不会出错。你让苑琴把消息散出去，是为了让左相不敢有异动。 嘉宁帝定下的期限只剩一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城郊，他不敢有任何异动。但消息散出去，不全是为了他。 帝子元起身行到窗边，望着泛白的天际，回转头，微微勾唇。 那是为了谁？ 如果江鱼地位不保，明熙，你说大晋朝堂上最心急的那个人是谁？我在等他来见我。 与此同时，相府书房，左相又灌了一杯浓茶，直挺挺坐在木椅上，望着桌上的书，有些心不在焉。突然，房外脚步声响起，他猛地抬眼朝前望去。管家江浩匆匆走近，神情凝重，行到左相面前，小心翼翼开口： 老爷，您让奴才去查温侍郎的身份，有进展了。 说， 老爷，温侍郎的身份很是蹊跷，奴才循着中娘这条线索去查，您猜查出了谁？ 谁？ 左相反射性地问。见跟了他几十年的管家一脸自得，喝道： 还不快说。 是是是，老爷，奴才查到那中娘竟然是右相夫人的贴身侍女普娟，在右相府里头伺候老夫人十几年了。 右相未见，你继续说。 听说那蒲娟11年前被老夫人发配出府嫁人了，人人都以为她离了京，却不想她藏在那5、6街上，成了一个江喜婆，专门收留乞儿。蒲娟出现在5、6街时，她身边已经跟着3、4岁的温侍郎。一开始别人都以为温侍郎是蒲娟的儿子呢。奴才听5、6街的老人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像温侍郎一样白白净净、粉雕玉琢的娃娃。虽然穿得朴素破烂，但看着就像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少爷。蒲娟在5、6街的2年里头，时常有人悄悄接济他们。奴才查出每月送去米粮的就是右相府里的管家。老爷，温小公子的身份一定不一般。要不右相何必大费周章让府里的侍女专门去照顾他呢？还秘密派人保护。奴才猜着，温硕八成是右相的私生子。 左相匪夷所思地朝江浩望去，见他洋洋自得道： 老爷，右相在咱们大境可称得上是帝王师，如今出了这等丑事，他自然要藏着掖着，怕人说他老不休。您再给我几日，奴才定会把温硕的生母寻出来，然后去大理寺好好的闹一通，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 左相皱眉，懒得理得意的江浩，沉思半晌，眼底厉光一闪而过，摆手道： 此事你暂且停手，不要再查下去了。 老爷， 按我说的做。 是。 江浩被盯着一处，点头立到一旁。左相揉了揉困倦的眼： 明日休沐，正午之前不用叫起，5时备上车马，我要出府。 老爷，您要去 东宫？下去吧。 是。 左相摆摆手，江浩讷讷地退了下去，眼底犹有几分不甘。房里恢复安静，左相眯着眼，叩首在桌上敲了敲。 未见那个人一身臭脾气，又倔又硬，绝不可能弄出什么私生子来。 11年前，帝家在晋南被抄斩后，安顿着帝家嫡子帝晋延的东宫，一时让满京城瞩目。当时帝家谋逆，铁证如山，嘉宁帝欲降旨赐死才4岁的帝晋延，奈何太子护着不让。朝臣皆知未来的天下之主看重帝家嫡子，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嘉宁帝对唯一的嫡子无可奈何，最后只得让太子太傅魏建入东宫劝训太子，然后带出帝晋延。哪知那时帝晋延正巧生了重病，太医院院正入东宫诊治，最后上禀天子，帝家幼子风寒侵体回天乏术，命不久矣。嘉宁帝得知后自然很是满意，既不用他出手做恶人，帝家小儿又活不了，岂不是天意？果然一个月后，帝晋延病逝东宫。当时嘉宁帝将此事全权交给了右相处置，听说右相将帝晋延埋在了城外的乱葬岗，自此之后此事方才成为定局。 如今想来，温硕确实和帝子元眉眼间有些神似，只不过帝家嫡子死了10几年，温硕又是几年后作为一个乞儿出现，两者身份差别太大，便没有人想到这里头去。若又像当年帮太子瞒天过海救下帝晋延，其实大有可能。按照年龄来算，帝家嫡子今年正好15，又像对于乞儿照顾有加，亲自为其启蒙，这本来就不寻常，再加上太子对温硕的看重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但如果温硕就是帝晋延，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当年太子被刺客掳出宫，得温硕阴差阳错相救之事也蹊跷得很，说不定这一切全是太子的安排。当年太子不过14岁，就能有如此手段心机，瞒天过海，着实也太可怕了些。哼，如今老天帮我，让我无意中查出原委，温硕的身份足以牵制朝中各藩势力，待明日，朝堂上将再无人能阻我矣。等昭儿从西北回来，何愁他大晋江山不落入我江家之手。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